明白 啊！你大陸又學埋呢一套嘅話，咁點算呢？ 喂，轉頭我哋翻嚟再繼續同你深究呢一個問題，好唔好？ 嗯，好啊。 星期三晚九點半，數風流人物，還看金英。 夏日熱辣辣，聽金英消暑解渴。夏日熱辣辣，睇金英吉檸檬茶。夏日熱辣辣，快叫索羅比出動。夏日熱辣辣，著小背心沖奶茶。 花生就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LUT.com， 我是鄭兼漢。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呢、這个不是星期四嘅大军阀。 系 咁啊，今日请到新澳门学社、澳门日报、 麦考 friend 啊， 亦都系呢一个嘅澳门良心啊，好多梯图嘅 周庭 报 社长， 系好多梯图嘅周庭希过嚟。咁啊，头先我哋咧就讨论紧，即系我两个 arguments 啦。我话第一就系因为你从当权者嘅角度，你澳门不嬲都系喺我控制范围之内噶嘛。其实应该系台湾同香港都向澳门学习啊。从当权者嘅角度嚟讲，系嘛？你而家越搞越离谱。咁啊，梗系喐你啦！上次已經俾你偷個雞，係、嘛？大家都 shock 啦，都諗住動唔到人、第二個咧，我就俾阿 Anthony 一句總結埋啦，就話呢個叫伊波拉 民主伊波拉，係、 互相砥礪、互相鼓勵、大家互相學習啊！ 個傳染性強啊！ 你搞完太陽花，跟住就整個彌補，跟住我哋就哇冇理由咁渣噶，咁我哋搞個新界東北嚟頂一頂，跟住又 六二二 七一。即係凌晨嘅語言佔中咁樣，周庭，你覺得呢、這、一個我嘅 put forward 嘅論點，你覺得有冇準確性喺度，令到今次你俾人拉？ 其實咧，即係我覺得而家係世界好細，即係唔止係即係呢個即係華人嘅地區啦。咁其實全世界嘅社會運動咧，都係互相影響緊啦，互相啊學習緊啦咁樣。咁當然咧，我哋啲鄰近嘅地方當然係即係大家學習啊交流嘅係會更加多啦。咁其實講真，即使我哋唔親自坐低傾偈，我哋喺媒體上面已經或者個個都覺得好多嘢可以學啦咁樣。咁所以即使即 係睇你 Facebook 先得啦， 或者即使你斷住曬我哋啲來往咁樣，其實都冇用噶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就係、即係我哋係每一個嘅城市啦，自己嘅關注嘅位置啦，喺度即係盡力去做咯。 但你哋都有抄香港噶嘛，係咪？即係過去或者抄台灣噶嘛，喺佢哋個運動嘅元素裏邊。 咁我會覺得去。 即係叫抄啦，即係大家 模仿啦， 模仿下啦。 即係我會覺得一定係會有，我會覺得自己學習咧係學習，即係嗰啲叫做 lesson 咧、即係有啲乜嘢係即係一啲路係應該走或者啲路係唔應該走。我覺得呢一個嘅係寶貴咯，咁樣。 喂，從香港嘅運動經驗咁多年啦，嚇、我哋始終唔得嘅運動啦，你有咩 lesson 學到咧？ 其實我覺得係喺個操作上面咧，其實即係都有，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嘢嘅。譬如話，即係雖然啦，即係佔領中環咁樣，係、由即係戴耀廷最初宣布嗰個版本，到而家個版本似乎都變咗好多次。咁但係佢入面都有一啲嘅 idea 係可取嘅，譬如話係將佔中同普選同埋翻每一個嘅社區、每一個嘅NGO 嘅議題連結，其實呢啲嘢係我哋都。好值得去做嘅咁样咯，其实即系其实呢啲即系各种各样嘅嘢，好多嘢咧都系可以值得参考同埋借鉴咯。 喂，我想问咧，其实你今次咧嗰、那个即系电子公投啊，

咁即係你唔好講係同性，咁異性唔可以無手無腳嘅咩？咁樣如果你覺得下真係 唔係佢唔係佢意思話唔係，所以咪異性同咪要區分咯。即係你有你一個沖涼房，我有我嘅沖涼房咯。 唔 係 即係如果 個問題就在於因為你係同性戀者，咁你會借呢個機會去無手無腳，包括沖涼，包括去廁所。 唔係咁，如果你即係我覺得係，如果你會覺得佢侵犯到你啲性嘅自由嘅，你咪告佢咯。咁點啫？咁即係要係有冇呢、這個即係實質行為，咁真係有人侵犯你先。咁如果即係你不論佢係你不論佢咩性經驗，咁如果大家一齊咁樣去沖涼，咁佢又冇即係一啲對你即係令到你覺得不安嘅接觸，咁有咩 應該 咁 樣回應？我老實講，即係就算你冇呢條立法都好啊。 嗯。 你可以走入去男廁度非禮我嘅大佬、嗯，你有冇呢條立法都可以非禮嘅？屌你真係，即係除非你就整多個廁所， 嗯、 就係、是所謂同性嘅，我都唔知點整啊個廁所，因為點解你有男男噶嘛，有女女噶嘛，咁、啊那個大佬個廁所點搞啊？嗰、那個係嘛？ 唔係同埋 咁同埋兩樣嘢冇關係嘅。即係你嘅 argument 就好清楚咧，就話大佬你非禮非禮啦，你強姦係強姦咯。 其實兩件事嚟嘅，譬如話我之前都有聽過咧，即係香港立法會有啲牧師上嚟講就話啦，啊如果咧佢即係俾即係通過咗呢啲嘅性傾向嘅立法嘅話咧，將會咧係去鼓勵啲咩養鴨一族啊之如此類。 咩叫養鴨一族啊？ 即係佢， 即係做鴨， 係啦，即係會有多人，即係會多人做鴨， 而家都有 啦，條交啊，跟住甚至有啲人就話啦，啊咁咧咪會促進咗假結婚啦、啊。喂，大陸嗰啲係分別係完全唔同嘅概念嚟，你而家異性冇假結婚咩？假結婚咁你咪用假結婚嘅程序去處理咯。如果你發現有假結婚嘅情況， 唔係嗰唔係咁佢 係兩件事嚟， 想斷背山咯、啊， 有多咗個誘因嘅嗰陣時候我哋咧即係LA 啊都有個 friend 啊，不過後屘佢過咗身啦，佢個太太係死咗嘅，佢喺度講笑，即係同喺度講。讲笑嘅啫，佢就话头，不如咁啦，你真系想移民嚟美国？喂，我有 quota 咁、样吓，因为点解咧？佢喺 LA 啊， 嗯 ，LA 即系加州啊嘛， 系啊， 咁啊承认同性婚姻噶嘛， 系啊， 吓咁你同我结婚嘅话，咁啊，我可以带你过嚟移民咯， 佢咪想沟你啊？ 唔系 ，sorry， 搞笑啫，攞嚟 搞笑， 但系假结婚系一个犯罪嚟噶嘛，咁样就系啦，咁就 唔系，咁你都要肯为咗嗰个 visa 去做呢样嘢先得噶，即使。周玲话斋，你男女又得啦， 系啊， 你做乜一定要拣男男啫？ 嗯， 是是多做选择啊嘛，讲紧一样嘢就 系、 是、 个 market 阔咗， 系啦， 哦，即系可以多啲拣结婚嘅机会咁样， 系啦。 呢啲係唔通㗎，呢啲嘢即係譬如話啦，咁我就知道啊，咁而家嗰啲嘅電子產品可以犯好多罪，應該咁樣講啦。嗱，而家咧好多嘅拍攝嘅儀器越嚟越細，咁咧係咪增加咗大家咧去偷拍群體嘅機會咧？咁樣咁唔得啦，我哋一定咧要禁止咧，我哋禁止啲工廠生產咁多嗰啲嘅即係細嘅拍攝儀器啦，咁樣咁呢個邏輯唔通啊嘛，即係你 唔單止係邏輯唔通啦，推論都有問題。 係啊係啊，即係兩樣嘢係分開。 嗰樣嘢就算你唔保障呢一個嘅同性嘅婚姻都好，嗰啲嘢都會出現噶啦，係咪啊？喂，如果我真係要假結婚嘅，即使我係同性戀者，因為我知道你有個咁嘅 loophole 嘛，咁我都揾個女人嚟結婚啦，用乜疑啫？係，係咪？我亦都係俾錢嘅啫，大佬。當然你話多咗個男嘅同性戀，如果我係男同性戀啦，咁多咗個選擇，咁你都係假嘅，大佬嗰樣嘢都係，你唔係堅噶嘛？ 冇錯啊，係啊。 咁所以。根本嗰啲邏輯都完全係講唔通嘅，大佬。 係啊，咁啊，咁但係即係其實無論係聯合國又好，或者一啲即係人權嘅機構啦，已經即係都係 embrace 呢個 LGBT equality。咁即係我覺得啦，香港、澳門、台灣都應該要向住呢一個方向。 你哋有冇同志遊行啊？澳門？ 好想搞，但係就因為即係人力係太過短缺啦，就唔知有冇機會搞到。咁但係咧，其實咧，原來澳門嘅法律咧喺同志保障方面應該係稍為係進步少少嘅。咁喺2008年嘅時候咧，澳門就 相比香港啊， 係啦，相比香港，咁就當時修改嗰個勞動關係法嘅時候咧，就加入咗一個條款，咁咧就即係僱員同埋求職者咧係唔可以基於一啲嘅原因咧被歧視嘅。咁即係 就唔可以基於性傾向啦， 包括咗啦，系啦，即系佢。 即系我请个女嘅翻嚟，我唔可以因为你呢个女士系中意女人唔中意男人嘅，我唔请你。 冇错啦， 或者我因为咁炒你，

你係會相對保守啲，因為其實嗱，起碼就係話你無線播一啲即係韓劇啊，嗯、即係已經吸咗好多即係港女嘅一啲精，即係一啲attention 咧，已經係。 唔係，同埋你見翻啲人，唔係而家無例如無線咁樣好中意播韓劇嘅原因就在於， 啊、 你。而家嘅日劇係專門講社會問題㗎嘛，咁、啊、你韓劇就淨係 sell 靚仔㗎嘛，咁嗰啲咁嘅嘢對於女仔嚟講咪容易 coming 囉，唔需要諗咁多嘢呀。 唔係同埋 你又唔好想去性別歧視。 唔係、啊、我呢個地區歧視㗎啦，擺到明係。但因為我而你而家如果睇返韓劇 你覺得啲女冇 critical thinking 咩冇批判性咩，我 challenge 你一肥狼。 即係我見到嘅就係咁樣啦。 哦 ,ok, 吓。我批评你呢个讲法唔系正确啦。 咁但系嗱吓，阿希哥，你有啲咩睇法咧？ 即系我但系澳门嘅情况就系、是、因为嗰个嘅本身个公营嘅嗰个嘅 TDM 啦，咁佢亦都冇啲乜嘢嘅动力咧，要去增加自己嗰个 audience 去有咩所谓嘅盈利。咁即系其实佢主要俾澳门嘅功能咧，都系新闻啫。咁、 嗯、 所以 仲有啲 local 嘅新闻， 仲有啲 local 嘅新闻。咁咁所以喺澳门嗰个嘅即系前景咧，系唔系咁乐观嘅？同埋澳门好多细啦，市场系细啦，亦都即系冇咩人好愿意即系投资喺度大搞。咁但系问题，所以咧，其实即系香港嗰个电视嘅发牌咧，咁澳门居民其实应该要关注，因为大部分嘅、嗯、 因为你系受益者嚟， 都系睇紧，即系香港嘅电视台啦。 喂，其实你都澳门人，即系话时话都比香港嘅。兩大電視台都荼毒咗好多年喎。 啊，當然係啦。 因為我哋都仲可以選擇咧，即係話我哋過去嗰我差唔多十幾廿年，係冇乜睇無線亞視㗎啦。 我都係咯，我其實我 記得我哋睇 cable 嘅啫嘛。 係我自己都係睇 cable 嘅啫嘛。 你點睇咧？ 澳門個 cable， 澳門 cable TV， 但係澳門個 cable 咧，我都係睇啲即係我自己中意睇 documentaries 嘅台咧，即係我唔係唔睇。 即係 National Geographic 啊，係 啦 係 啦 係 啦，即係我睇 NGC 啊嗰啲嘅，即係嗰啲嘅 channels 嘅。咁但係你又叫我開電視去睇嗰啲咁樣嘅免費台咧，我真係完全冇興趣，我都係嘥時間嘅，我自己個人啦。咁但係即係你頭先講，即係頭先都講到嗰啲咁嘅。劇集啦咁樣，嗰啲喺度 sell 啲靚仔靚女啊咁樣喺度咁即係我覺得係個觀眾嘅口味的確係好廣泛嘅，因為的確咧有一類別嘅觀眾咧，其實佢就唔想思考。 唔 係，點解我要睇套戲，你仲要我思考咧？ 電視就係一件咁嘅嘢嚟㗎嘛。 唔 係 噃，有時我嗱當然你， 但我個人自己唔係我自己中意啲有深度嘅嘢啊。 都唔可以講話叫深度，而係。你能夠反映到社會的現實同埋狀況啊！你真正嘅高手咧，其實唔需要你嘅觀眾啊，用好多嘅努力去思考嗰個問題，已經得出個答案。嗱，呢個係我嘅標準嚇。 嗯， 即係如果你話我唔知其他啲即係名導演嗰啲係點啦，係搞到咧，即係大家要睇完套戲之後咧，仲要開會討論。咁我唔覺得嗰套戲係成功喎、 嗯， 即係阿 Anthony 有個唔同意見，我有個唔同嘅意見，阿龍有個唔同意見，大佬你估我做大軍閥啊，大哥，係咪先？你理論上即係好似好簡單啫嘛，逆權大狀 係 使唔使分析啊？ 嗯，第一時間你已經睇到啦， 好容易 draw 到個 conclusion 咁係乜嘢啫嘛？不過有大家有唔同嘅 perspective 同埋 angle 一件事，係、 嗯、 嘛？邊一個 instant 令到我哋覺得感觸最深，又係另一件事。 嗯， 喂，但係成個 film。喺套戲裏面已經係清清楚楚嘅脈絡係講乜嘢咧？係、 嗯、 咪？所以我又覺得奇怪，點解而家啲韓劇冇呢個逆權大狀嘅元素？點韓國人咁 Q 革命？係咪？啲女都揸住個汽油彈噶嘛？不過佢冇力掟咧，就俾條仔掟噶嘛？即係俾阿龍咁掟，係、嗯、嘛、嗯？啊，你以為你肥咁樣？咁但我又唔明，即係點解而家韓劇而家搞到成咁啊，大佬？ 啊， 咪電視同電影嘅分別嚟嘅啫，呢啲係啦，即係。 电视同电视， 唔系有一样好紧要嘅，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咧，即系其实翻到屋企咧，尤其系食饭嗰个时间，即系所谓合家欢时间啦。即系嗱，你自己本身如果你话开个电视，佢播一样嘢，受唔受欢迎都好，总之最主流嘅电视播嗰个节目，即系你系冇得 argue 嘅，你系冇选择嘅。但系嗰样嘢，如果你自己拣嘅时候就唔得啦，你要用即系嗱，你好简单就系话，你如果你屋企收费电视多。 係咪頻道多，你要揀嘅時候就好 Q 麻煩。你以前無線有個作用就係、是、其實佢係可以統一到好多人嘅思想㗎嘛。 嗯。 係咪即係其實係佢係好多人好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嚟㗎嘛，同埋共同話題嚟㗎嘛。 同埋好強調個人嘅努力㗎，你見啲無線劇集係。 即係你個人嘅努力。 即係獅子山嘅精神。 即係呢個係即係所謂嘅即係價值觀啦，係咪咁你澳門唔同香港一樣嘢就係話，哎，你除咗呢個電視新聞之外，或者你好即係你見唔到有啲文化作品其實係可以喚起到即係澳門人嘅一個同感。係嘛？或者係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一啲大家集體回憶啊！你冇呢啲咁嘅電影啊、電視劇都，你起碼香港，喂，你衰衰地都叫做有個咩啊？你港台都會間唔中做下呢啲嘢啊！ 其實你講澳門係有嘅喎，即係例如阿杜汶澤同埋阿伊莎貝拉拍 嗰套啊嘛，咁呢個香港都係靠香港啊嘛，係嘛？ 係， 唔係不過你好難怪，因為澳門即係確實咧，等於我哋一個社區嘅啫。 嗯， 你澳門即係真正嘅法定人口五廿幾萬啫嘛。 嗯，即系如果系有身份证嘅人咧，即系澳门身份证嘅人应该 常住人口咧。 常住啊，常住应该有五廿几到六廿万中间。 O、okay, K， 即系十万个。 但系因为咧，澳门咧系大概即系叫做义工咧，系有成十几万人嘅。 O、okay, K， 即系呢度做工。 十几万人喺度做工啊，咁嗰啲都系常住人口嚟噶。 O K， 咁嗰五十几万再加多十零万，咁咪少过我哋一个观塘区啦。系嘛？观塘区都六七十万人啦、 啊。唔怪之得港产片咧，如果拣喺澳门度取景嘅话，通常都系感觉到好似好局促嘅环境啊。你睇放逐都系咁样嘅、 嗯， 即系一个好狭窄嘅环境嗰度做枪战，营造个压迫感咯。先至喺澳门度取景嘅啫嘛，你见到佢哋， 亦都有一个取景方法就好似激战咁。 嗯， 即系我哋可以回归翻一啲即系殖民地年代嗰种感觉。 系， 唔系有啲怀旧。 澳门有作用嘅，其实相即系你俾香港嘅即系导演啦，即系有作用就系其实系有啲啲啦，即系其实澳门咧有同香港比较咧，佢系比较保留到咧。舊香港嘅情懷其實係，即係你起碼街道你會見到係有少少，即係你可以仲可以保存到以前，即係七八十年代香港面貌。 嗯， 即係呢個喺新馬路附近，我見到呢咁樣嘅即係地方，但係你香港就變得好快啦，當然係， 嗯， 係嘛，即係一間麥記都保唔到啦，彌敦道，即係係嘛。 咁呢個亦都係因為香港經濟發展嘅步伐嘅問題嘅， 嚇 係嘛？即係你，我記得我嗰個朋友講嘛，即係澳門嘅財富。是圍繞住間賭場嘅啫嘛，係、嘛？跟住其他嘅行業就其實已經係公務員咯，係、嘛？我唔知啊，周庭興你嗰陣時僆仔嗰時點講啦，係咪？澳門人得兩條路，入賭場做公務員、，no more no less 啦，係咪？ 唔係即係我唔知啦，我唔知點睇啦。以我理解，可能就係話、你可能地方細，即係好多嘢都身不由己嚇、即係所以好多嘢都慣咗認命，咁所以。喺澳门出到阿周庭希你啲人咧，即系其实我都觉得系比较 surprise 啊！ 有冇觉得自己异类啊？ 系咯， 哦，非常异类。 吓、有冇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嘅感觉？ 点讲咧？我都系大家取向唔同，即系你当然啦，我都去到即系如果你好抽离咁样讲，哦咁，总之全即系可能系啦，好大部分嘅澳门人咁都系觉得即系生活咧系嗰个即系生活系最紧要嘅咁样咁，系咁系得我一条傻仔咧，咁系中意争取啲权利啫嘛，咁权利有啲咩即系食得嘅咩咁样咯，咁啊，我呢条傻仔咧系中意去争取公民权利咯。 咦，你讲到你自己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咁样，系咪有啲悲哀咧？其实对澳门 唔系咁，其实而家好多人都逐渐，喺我嘅角度啦，即系都系会认同，即系我哋需要多啲嘅权利嘅。咁、当然冇可能系前古人后无来者，都大把去即系前人去叫做追逐紧出嚟啦。咁、但系即系你睇翻，虽然喺澳门好似我哋呢啲人系非常之异类，但系其实你睇翻喺西方嘅社会，咁先叫正常啊嘛。 系啊， 系。 但愿你唔系永田铁山。 我问多一句啦，即系其实嗱，周庭希你本身就系、是、即系你同时间系一个即系同性恋啦，即系或者系可能系俾主流社会所俾排挤嘅一群人，即系会唔会就系话你由细到大咧，即系觉得哇呢个世界好唔公平，所以先至即系将呢种不公呢种即系不平啊呢咁嘅心态咧就投射埋喺社会公义度，所以先参加社运咧其实。 其實我去參與同運或者對自己嗰個性傾向嗰個嘅